的李曼希又被指提交虚假的信众资料，阻碍当局追踪患者和紧密接触者，并且涉嫌侵吞教会56亿韩元款项，以及在2015至2019年举办非法宗教集会。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下午两点，位于海南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60公里，即是北纬 18.1 度、东经 109.7 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海南岛南部一带，移向北部湾。该热带低气压正是逐渐远离本港，并且会在下午在海南岛南部沿岸掠过。它的外围雨带仍然会影响华南沿岸，本港普遍吹强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预料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今日日间维持。在过去一个钟，长洲和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3和62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85和67公里。长洲在过去一个钟风势特别大，受到烈风影响，并且录得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3公里。天文台提醒该区的市民外出要加倍小心。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雨势有时颇大，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6%， 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都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新鸿基中心，建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近蒲岗村道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富山道桥底，反方向去观塘亦都是有车龙的，近住北架山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泽安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温思劳街。跟住提返你一个强风管制措施啦，因为现时呢三号强风信号仍然生效，受到强风影响，港珠澳大桥主桥嘅中快线车速限制啦，係由每小时100公里降到每小时50公里，慢线嘅车速限制亦都由每小时80公里降到每小时50公里。跟住再提提大家个封路啦，为咗配合道路工程，柴湾永平街直到今日下午嘅6点啦，都系禁止所有车辆由永平街左转入去柴湾道，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读后驾驶无论有冇影响你嘅驾驶能力都系犯法噶。好，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我们在乎你，全家同心，舒解抗疫。 我是骚动音乐的 Eric 啊，喂严琼啊，问下你啊，正所谓啊停课不停学，暑假学咩好呢？ 梗系新教啦，爸爸妈妈识好多嘢噶，可以教小朋友煮餸啊、换灯胆啊，连睇通胜都教得。 啊，你又啱喎，喂，我想学计翻啊，你爸爸识唔识啊？ 梗系识啦，嚟嚟嚟，等我爸教你。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同心，暑假抗疫，我们在乎你。 哇！你换晒衫，谂住去边啊？ 投票啊！投票好重要，一票都不能少噶。 疫情咁严重，你仲周围走？咩投票咁紧张啊 ？CIBS 公众投票咯， 傻猪嚟嘅！呢个系网上投票，安坐家中就得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31、32季节目评审，现正接受公众投票。 你嘅一票可以影响边啲节目构思成为电台节目。 即上 CIBS.RTHK.HK 网上投票，截止日期8月2日，每一票都好重要。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拜拜。 好，下昼时间啊，这个嘅2:10啊，播一报天气啊。 室外气温啊，摄氏28度，相对湿度系88%，3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 我都唔怀疑挂紧三号波添， 系咪？ 系、哦，打紧风噶、哦。咁大家留意住天气啦。咁随时会有任何嘅变动嘅。咁大家听实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冇错， 当然啦，夜晚嘅联播节目都要听实啦。 今晚有嘢听、 啊，今晚继续有师兄祠堂啊。 系11点到1点啊嘛。 好啦，咁话说咧，小弟咧，即系上两个星期咪即系叫做即系在家抗疫啦，咁停咗工作啦。忽发奇想嘅，忽发即系冇谂过呢一刻去，因为大家都话唔好出街住嘛。 啱啊！ 但系忽发奇想，即系当个疫情消退嘅时候咧，不如去露营咯。即系唔知点解嘅，但嗰种露营咧，唔系人哋嗰啲好超嗰啲咧，喺嗰啲咩东湾啊，嗰啲搭个帐幕啊，然后自己起火啊，然后又烧嘢食啊， 煮面食啊，打边炉咁样啊， 唔系嗰只嘅。 系。 我幻想嗰隻呢係印度嗰啲喜马拉雅山上面有个人喺度打坐，坐喺度睇下书啊， 係 吸收下天地灵气嘅嗰种嘅。 即係有张凳仔啊， 可能都冇，可能都冇凳仔 啊。 坐佢原本有嗰啲凳 囉。或者坐喺个地下，坐地下或者坐佢原本有嘅凳囉。 就咁望住个景。 望住个景係啦。深呼吸。 变咗望腹石。 深呼吸。将呢个嘅口入边嘅废气，唔系将肺部入边嘅废气呼翻 出嚟，再吸收天地嘅灵气。 系啦，我忽然有呢个嘅谂法嘅。咁当然啦，即系我又未去到嗰种话咩禅修啊，或者系苦行啊嗰种啦，系纯粹觉得想即系喺个大自然嗰度摊头一下， 即系过一晚咁样。 过一晚， 冇谂住带到啲带啲咩上去噶啦。 都有嘅，即总不能即系叫做我即系我唔系24小时喺度打坐噶嘛，系咪先？即系我纯粹坐喺度 hea 下 hit 下咁样，所以都有谂过带本电子书啊，或者真系带本实体书上去睇下，即系用一晚嘅时间睇本书啊，即系带个 MP3 上去，即系攰嘅时候听下歌啊。咁又或者都可以上下网嘅，都系一日啫，咪用下碌下 Facebook、Instagram 咁样啦，即系休息嘅时候。 所以耳根清净下。 系啦，即系远离呢个世俗嘅烦嚣啊。咁但系啱啱提嘅所有嘢啊，都系要电噶嘛。咁所以咧，我就揾緊，咦？屋企咧，我屋企咧，原來唔多尿袋嘅，即係嗰啲外置充電器啊。我自己係得兩個嘅啫。咁有一個、 okay. 有一個好似係600mAh 咧，係唔知早排咧 600咁少？ 6000啊 ，sorry， 唔係600，6000啊。 啊， 咁咪有一間咩 Adeline 嘢 啊？係啊， 佢咪係咪清盤啊？已經 之前係啊， 咁咪特價嘅。 喺嗰度执翻嚟嘅， 喺嗰度执咗一个嘅，跟住喺鸭寮街20蚊执咗一个，唔知3000mAh 嘅。咁然后我同我啲 friend 即系倾起话啊，假设如果我要露两日一夜嘅，露两日露营两日一夜嘅话， 假如系一要露 两日一夜营嘅话，究竟 兩個咁樣嘅MAH 夠唔夠咧？咁佢話其實如果你真係露營嘅話咧，你係收唔到即係信號，其實你都唔會用得著個電話，反而電話咧，你第二日都可以叫九成或者八成嘅電嘅。 係， 反而可能咧，你可能要插即係 in case 帶定一個叫做後備咧，就係、是、插你嗰啲燈啊。 係啊，係啊，係 啊，或者可能一啲叫做風扇啊，如果你怕熱嘅話，嗰啲即係嗰啲 風扇仔啊， 風扇仔啊，係啦嗰啲。咁跟住之後，咁我小弟冇啦，係咪先？亦都冇理由覺得為咗一次露營，咁我又要買咁多嗰啲架撐啦。咁啊問啊波勝大哥，喂，你屋企有冇尿袋啊？可唔可以借嚟用？ 好啊， 阿波勝大哥非常之慷慨嘅。哦，好，我屋企有好多啊。 係啊， 拎啲翻嚟俾你啊。 都唔用啊，擺咗屋企一段時間，因為我屋企咧。我印象之中有嘅呢好似有四五个左右啦。真係自己买嘅得一个嘅啫。其他嗰啲呢係例如借完人之后摆咗自己个袋唔记得还返俾佢。 係。 一路喺度啦。另外一啲呢就係、是、试过有一个电视台嘅帮佢拍完嘢之后就话多谢你今次嚟帮手啊。我哋送个 souvenir 俾你啊。就有个电视台嘅尿袋啦咁样。同埋有啲又系啲 souvenir 嚟。所以有一啲攞返嚟其实我系冇用到嘅。因为我不嬲都好少用外置插电器。 係。 因为我返到嚟公司我就有一个即系直情系插头嘅插电器，咁所以我同埋外置插电器，其实你本身都要记得要插佢先有用噶嘛。咁我系成日都唔记得呢一样嘢，所以好多都冇开到摆咗喺度。咁啊一问到我啦，就fit 晒啦。 哦，有借俾你啊。 系啊，攞翻嚟啦，攞咗后屘我揾咗两个俾佢嘅，有一个就全新嘅，我冇用过；有一个就用过下啦，个样睇落。咁啊话你试下啦，唔知得唔得噶仲？ 系佢仲好精致嘅，有个塑袋入边摆咗两个嘅插电仔咁样。 系啦，惊死你唔见咁样。 几精致， 然后嗰晚收到阿一嘅 message， 收到个 message， 佢话多谢你啊， 我 send 咗个 message 俾波成， 四眼仔， 多谢你啊，四眼仔，你俾我嘅嗰三件嘢入边咧，得个索袋系用得着嘅咋，其他嗰两个都插唔到电噶， 我呢啲我忍唔住笑嘅啫， 即系我 appreciate 你将一啲。嘢轉贈俾我啦，我用係咪先？ 係 即係捐俾有心人、 有需要嘅人啦、 啊。但可唔可以唔好俾一啲廢嘅嘢我咧？ 我打咗個底噶啦，我唔知得唔得噶，你試下啦。起碼有樣嘢幫到你、啊。 我過兩日，我有支漱口水俾你用喎、 啊，係嘛？不過唔知過期未。 不過我用完噶啦，得翻個樽俾你啊。 手 Fiesta 嘅最新派台歌《陪陪会会》，究竟今个星期被选中嘅波胜同阿一秀陪会咗去边度咧？呢集好听啦，呢集嚟啦！ 我是你的后援会，暑假期间限定大长篇之被选中的波胜与阿一秀零一。 唔系，我哋大长篇咧唔系呢首歌，应该系呢首先啱啊。 八月一号雨天，上星期我同阿一秀成功打败四大魔王嘅第一只劲文怪，之后嘅168个钟头里面，我哋漫无目的咁样行，谂住问街上面嘅途人。有冇人知第二隻魔王喺边度？唉，好可惜啊！我哋得罪太多同事啦，虽然冇人肯做路人嘅角色，依家我哋完全冇线索，亦都完全冇方向，都唔知点算好啊！ 被选中嘅波胜噶。根据我在古代文献看到的资料，你们现在即刻去索到啊。 博士，你说什么话？你那边收得很差，你什么台的？ 我港台啦，星期一至五下午五至七，见面 5 啊。难得师兄祠堂现在做不足五日，还不是我们上位的机会？ 不是啊，不是问你什么台，是问你用什么电话台啊。 总之，你同阿一秀快啲去嗰、那个。 喂喂，博士，阿一秀啊，博士话咧，我哋要即刻去个岛，但我净系听到个索字咋，我都唔知道要索啲咩。 阿一， 咩话？你话同我玩个游戏 ？Want to play a game with you？ 唔系 ，with me？ 哎呀，阿一秀。我而家冇心情同你玩游戏啊！我都唔知道要去边个岛。 阿一， 吓、啊？你话起错音乐呢一首先啱。 100万嘅题目。 哇！阿一秀，你识讲嘢嘅？ 唔好意思，我而家唔系阿一秀，我系叫启泰。你知㗎啦，我哋边有咁多 budget 搵阿陈启泰呀、啊。所以就搵咗我张启泰嚟客串一下。准备好嘅话我哋即刻开始啦。100万嘅题目。大方博士究竟叫咗被选中嘅波胜同阿一秀去边度呢？睇睇答案。A, 索女岛。B,索罗斯岛 ，C， 索女你得唔到，同埋 D， 索斯机械兽砌唔到。 启泰有冇得用锦囊啊？ 冇。 咁啊，咁 A 啦，索女岛。 最后答案。 等阵先， 啊，但我又真系砌个索斯机械兽，又真系砌唔到喎。唔通真系啲索斯机械兽砌唔到？是但都系 A 啦。 我哋即刻睇下正确答案。 张启泰，我答啱咗啦！原来大夫博士叫我哋去索女岛啊，嗰度一定有好多索女啦。 阿一，阿一， 咦？你变翻阿一兽啦？ 但系咧，我哋知道个岛啫，点去啊？你唔系谂住又玩多次又啊？ 阿一，阿一， 咦？系、哦，嗰度有个码头，上面写住前往索女岛、哦。行啦，阿一兽，我哋去搭船啊！明明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前行同悠悠。哇！这船撞到冰山啦，睇嚟我要转歌啦。This time I feel I know that my heart will go on。 阿一，阿一， 阿一秀，你叫我唔好揽住你，但此情此刻，似水流年，如胶似漆，咁壮观嘅画面配埋啲咁幽悦嘅音乐，我好难唔揽住你㗎喎。嚟呀、啊、阿一秀，唔使怕丑㗎，要针爱针。 阿一，阿一， 阿一秀，你话船头撞到冰一定有妖精，睇过。 阿希，阿希精， 阿希精，冰冻型妖精，只要一出现就会令周围的温度急剧下降，连北极熊都觉得冻啊。绝招是气气音波，用超能力将冷击打入敌人的脑入面，令对方身体麻痹，所以它亦都叫做悲精。 阿一秀，快啲揞住耳仔啊，唔好俾佢啲音波将冷击打入我哋个脑入面啊。 阿希，阿希精，嗱，等我讲个笑话俾你听啦。如果有一个人同我打招呼系乜嘢啊？就系、是、嘿嘿。咁如果有两个人同我打招呼又系咩咧？就系、是、嘿嘿嘿。咁如果有三个人同我打招呼咧，咁就系、是、嘿嘿嘿嘿。 好痛啊，师傅，好痛啊，好辛苦啊！阿希精啲冷劲搞到我全身麻痹啊！阿一秀，你有冇事啊？ 阿一，阿一， 阿一秀，虽然你对白冇变，但你呕晒白泡咁、啊，咁搞法用唔翻上次对劲文怪嘅一拳绝招啊！再咁，我哋会俾阿希精打死噶，点算好啊？呢本。咪就系博士俾我嘅遗书啊，唔系系博士遗留俾我嘅书。咦，上面有句嘢、啊，啊唯有靠佢啦。我哋而家得翻呢个希望嘅啫，希望呢句嘢 work 啦，一定要成功啊！阿一秀，我哋一定要坚持住啊！第一咒语，杀机咯！ 阿希，阿希精， 咦，阿一秀，你出完绝招之后个身形变到好似个僆仔咁，仲有劈金毛添，简称金毛强仔、啊、 被选中的波胜啊，恭喜你啊，我又收到最新消息，你和阿一秀用了我给你们那本咒语书，成功打败了第二只魔王的阿希精啊！哇，我都顶不顺他那些烂脚的，麻烦你们两个继续努力打败埋剩下来的那两只魔王的，继续维持世界和平啊，加油啊！ 就是这样，我被选中的波胜和阿一兽就完成了一半的任务了。但是这船都烂了，我们还怎么去索女岛呢？唉，唯有游过去啦，希望下星期六之前游得切啦。我觉得今集真的好好听啊，我想下一集一定会在星期六之前 mix 得切的啫，是不是啊阿一兽？ 我哋要多谢我哋节目嘅监制， 伟大嘅监制阿希，唔系阿希， 系 阿希都啱嘅， 梁学希先生，咁啊升咗呢个角色嘅，系啊阿希正，系啦一只妖精，咁啊个灵感来源就系佢平时搞嗰啲烂 gag， 系啦，我哋都唔系好想笑嘅。 但今次反而 今次我反而笑到，因为今次个烂 gag 系我度嘅，所以反而笑得出。Anyway， 下星期睇下被选中嘅波胜同阿一兽又会去到边度啦，杀机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今日新增超过10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另外再多两名确诊患者死亡，累计死亡人数29人。医管局说，伊利沙伯医院79岁男病人有长期病患，在7月27号因为咳嗽入院治疗。至于屯门医院的89岁女病人亦有长期病患，在7月26号因为发烧入院治疗。两人的病情持续恶化，医院和家属沟通之后，家属同意如果病人情况再转差时，不为病人施行心肺复苏。两名病人先后在昨晚深夜和今日凌晨离世。设于亚洲博览馆的社区治疗设施开始接受首批病人，预计今明两日可以接收30名患者。第一日运作有12名护士和2名医生当值。天水围医院急症科顾问医生李立业表示，亚博馆主要接收病征轻微仍在等候入院的确诊人士，暂时不会接收医院病人。入住病人要在登记处经医生护士检查，若果发现情况不理想，例如是血含氧量低、气促或者 X 光不正常，就会送院。医管局总护士长梁明指，为了减低传播风险和减少医护人员和病人接触，场内除了设有紫外线消毒间和更衣室，亦有自助设施供病人自行消毒和量血压和血含氧量等。场内设有多部闭路电视，由医护人员24小时监察病人，有需要会入内协助病人。病人每日都会同医护人员视像通话，如果病人感到不适，亦都可以主动求助。环保署表示，一名环境保护督察确诊新型肺炎，他家人上个月亦都确诊，患者昨晚接获卫生防护中心有关确诊的通知。患者在九龙湾南丰商业中心五楼工作，负责外出调查投诉和在办公室撰写报告，工作的时候有戴口罩。最近一次在办公室工作是上个月16号，最近亦都没有外游记录。患者的工作地点已经全面清洁消毒，包括公用设施。原本今年9月举行的立法会换届选举押后一年举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节目的时候重申这个是艰难决定，强调没有政治考虑，也都并非怕输。他又说，不是所有事情都以民意为基础，但相信今次民意基础稳固。被问到一年之后疫情仍未舒缓，是不是要再押后选举的时候，林郑月娥以新加坡容许境外投票做例子，说如果香港有多些投票手段，相信一年之后会较有条件如期举行。至于这一年的议会真空期，林郑月娥说，个人认为可以邀请现届议员出席会议，视他们为这一年真空期的议员。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 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下午两点，位于海南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约660公里，即是北纬18.1度、东经109.7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海南岛南部一带，移向北部湾。该热带低气压正逐渐远离本港，并会下午在海南岛东南沿南部沿岸掠过，其外围雨带仍会影响华南沿岸。本港普遍吹强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烈风，预料三号强风信号会今日日间维持。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烈风，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雨势有时颇大，海面有大浪同涌浪。展望听日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仍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两宗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在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北架山花园对开有意外的。咁不过意外大约是十分钟前清理好啦。一大车多经过记得要小心啲。咁就是龙翔道去观塘近北架山花园的意外啦，已经是清理好，一大车多经过小心。咁另外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青朗公路对开的意外亦都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都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蒲岗村道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温思劳街。最后提返你一啲封路啦，喺大围嘅积运街呢，因为有水管更换工程，所有长度超过8米嘅车辆呢，都係禁止由沙田岭路、下城门道同埋营运里之间嘅回旋处左转入去积运街，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最后再提提大家啦，现时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雨路滑，记得要小心驾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CHK, 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你登记咗10,000蚊现金发放计划未啊？年满18岁嘅香港永久性居民，如果仲未登记，可以经银行做电子登记，透过个人户口直接过数，方便快捷。你亦可以用书面表格登记，经香港邮政登记攞支票都得。登记期至2021年年底，快啲上 cashpayout.gov.hk 睇下啦。 课程啊，一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好啦，听到呢一个嘅时通就知道呢，因为呢个疫症关系，我哋未能够可以又请到啲新嘅女神上嚟电台录音啦。咁所以呢，我哋又会有返呢一个环节，就係搵返一啲我哋之前访问过嘅女神。 系 啦，打电话俾佢 update 下佢啲近况咁。 我哋又向女团出发啦， 冇错啦， 向女团出发，继向世界出发之后， 我哋向女团出发。而呢一个女团咧就系 Super Girls 啊，今日我哋揾嚟就系佢哋其中一位成员 Sharona。 系我对上即系正式做第一次访问就系呢个2017年 9月30日，即系接近3年前。 我生日前后 系啦， 系啦。咁究竟三年后佢又变成点咧？听下。 今集我 是你的后援妹咧，请到有 Super Girls 嘅 Sharona 嘅 ，Hello， 大家好，我系 Sharona。 我今日到咧直播室呢度啊，我哋三个人 都未瞓醒啊。 头先咧，即系我翻紧嚟嘅时候， 你当咗我系真系， 系啊， 其实我都系真系。 因为我翻紧嚟嘅时候咧，哎呀死啦，我样好似面肿眼肿咁啦。跟住头先一入嚟嘅时候，见咦原来 Sharona 个样都系啱啱瞓醒咁喎。 唔系噶，我已经化好噶啦妆。 唔系啊，唔系化好妆系即系所有嘢执好晒嘅，唯一争一样嘢，个眼神系有少少 系啦，就系你头先嗰个眼神出卖咗 正常啲票。 我个灵魂仲喺张床度。 你要花几多时间即系出门口呢？ 因为我唔识自己整头噶，我通常就咁戴帽或者扎两个孖辫，即系如果可以快嘅。 扎两个孖辫，即系四个辫咯。 系咩？一条一对孖辫。 我谂两个孖辫即系有四 系啦。劲差 ，sorry。 即系两对鞋，究竟系四只鞋定系两只鞋咧？ 系、 okay, 一对孖辫。 系啦，有一对。 跟住化妆都睇下我要化淡妆定系做嘢嘅妆咯，因为系两样嘢嚟嘅。如果化淡妆咧，其实基本上半个钟到搞掂。如果真系化全妆，即系好似我今日咧，我谂要大概九个字至一个钟。 有时都觉得自己几好彩，唔系女人，即系唔使化妆嗰下系争好远。 你知唔知我哋啲女人即系讲 Super Girls 会有次好希望天生出嚟就一个化咗妆嘅样，就以后唔使化妆咯。永远化妆嘅时候觉得好烦，落妆嘅时候觉得好烦咯。 第一印象嘅第一条题目，我哋呢度咧，寻日有一个发梦见到你嘅。 讲真 系啊， 讲真 系啊，发梦见到 你估下， 即系醒住听日要做访问啦，所以琴晚发梦咧系 keep 住凝住系同你做紧访问嘅， 得啦， 然后搞到瞓礼镜嘅， 得你嚟啊，佢又唔知瞓礼镜喎，而家系咪你啊？ 阿一，你估系阿一，点解咧？ 你啲头发可以遮住条颈。我就觉得系咯，系咪可以梗啦？而家有啲梗啦，系咪？ 哎呀，穿崩啊， 穿崩啊！ 我寻晚真系唔知点解发梦见到 Sharona， 跟住就系做咗下访问嘅时候走去捉精灵咯，我哋系啊，捉咗 真系噶， 系啊！ 但系你记唔记得个访问喺度问紧我？ 唔记得咗，但系一瞓醒就，哎呀！条颈好痛啲， 因为捉精灵做咁。 你会唔会瞓醒觉喺度谂紧究竟个访问有冇真系做咗呢？ 我有一刻怀疑过，其实系咪做咗个访问嘅啦？已经 试过成日咧，以前翻学咧好眼瞓啦，醒咗之后咧就会觉得自己系咪已经落咗去搭车翻学，但瞓抹翻大只眼仲喺张梳化度都未喐过咯，即系只会觉得自己啊，我系咪 我做咗啦？已经嗰样嘢嘛。 好啦，咁啊，最近派嗰首歌叫《女仆》啦， 系 啦，咁嗰首歌其实想讲啲咩？ 即系女仆唔系嗰种咸湿嘅谂法，而系嗰种无条件嘅奉献。 咁你 笑咩？ 其实冇人谂咸湿 嘅， 我有谂过， 谂 过，我真系有谂过 ，sorry， 我认嘅。我一收到歌嘅时候，咦， 即系就谂个 MV 啦。 谂个 MV， 我想问你系咪真系有试过类似嘅经历咧？ 有冇咧？你自己 哇，我唔系，即系我嗰个经历已经系拍紧拖噶，但系我得到呢个嘢系我系要 serve 呢个人咯，即系我好似一个工人咯，真系一个女仆咯，而我一个极度眼镜嘅人，我真系因为同佢闹交，佢需要我氹佢，而我唔肯，我就会做一啲，即系佢系一个令到我发癫嘅人咯。我是会去到伤害自己跟他说那你要我怎么肯原谅我啊这样。跟住我试过在这街道我真的跪在这冚个头落个地下我说你不是要我这样叩头你才肯原谅我即是我去到一个位置是他逼到我癫了。 那最后怎样走出来呢 最后就我 realize 到我自己很恐怖咯。我去到一个位置是我公司都会觉得我情绪很有问题。 是。 即是当然对外就见唔到啦，但系譬如有阵时影响到工作嘅，即系我真系会去到一个我同佢闹交，然之后我黑面做嘢咯，即系我好唔 professional 嘅呢件事，其实好唔应该发生嘅。咁我觉得影响到我冇咗一啲朋友，我同我妈咪嘅关系差咗，咁我就觉得自己，我觉得自己真系唔可以再系咁样落去，我成个人变咗，我冇晒我自己，我。即连入行嗰团火我都越嚟越细，即系冇咗我嘅人生冇理由围住呢个人转噶嘛，咁所以好忍痛咯，因为我都仲系好深爱住呢个人嘅，我觉得好辛苦嘅分开分得， 因为佢都好深爱我，但系嗰个方式太错啦，所以走得好辛苦噶。其实系一个 abusive 嘅关系，走唔到，好难走噶。如果我真系走到，我觉得我自己算系叻噶啦。 好彩，而家冇事，而家清醒啦，醒啦， 起起音乐， 我 睇 下， 好嘢，起起音乐。突然嚟到呢个位置，我都唔知点样转啊！ 哎，好啊，耶！ 冇事啦，而家 fit 就好啦。哇，直播室弥漫一个低沉嘅气氛，我都唔知点样转音乐啊！哇，剪呢集真系好难剪啊！ 系啊， 够钟翻嚟啦！ 好啦，今日嚟到2020年嘅时候呢，我哋请返一位我哋曾经访问过嘅女神，就係 Sharona 啦。Hi! Hi! 喂，唔好叫女神啦，大佬。得啦。 做咩好驚咩？好驚我叫你女神。 我擔當唔起呀。唔係，我觉得即係我觉得最近同我合作嗰、那个啊嗰个女嗰、那个就係女神啊 Jennifer。 余香盈就係啦嘛。 余香盈係女神，我又唔係佢嘅質素，所以我係女人就得啦。 唔係佢都有想过嚟㗎，所以我哋总之想亲嚟嗰啲已经係女神㗎啦。 係呀。 而家女神嘅定义係调转咗㗎。係想过嚟就係啦。 係咩？好嘢。 上次我同你做访问嘅时候呢，阿一就好紧张啦，因为访问之前嗰晚就发梦见到你啦， 好大压力啊！佢做嘢 好大压力啊！今次你有冇系日？ 我今次冇，今次冇。呢排瞓得好足啊，因为冇得翻工咧，日日喺屋企瞓。 真系瞓得太多啦，大佬。 系啊，你有冇发过啲咩奇怪梦啊？ 有啊，唉，真系发咗啲好多好怪嘅梦咯。我最上一次，即系其实好似前日啫，我发咗个好怪嘅梦咯。我已经是一个没办法再去爱上任何一个人的一个人啦。我是不断转换我伴侣，即是譬如入间餐厅到食嘢啦。然之后呢出餐厅已经第二个人咯。然之后呢就话上巴士。上巴士是同一个男仔啦。点知落嗰个不是巴士，落就变咗落船喎。已经转咗第二个 partner， 跟住就转咗是一个女仔咁样啦。即是不论男女啦。然之后呢我会自己里面有个独白，就是哇，我好似唔係好鍾意呢个人喎，又即係我冇辦法再鍾意呢个人啦。跟住呢就行到去码头度啦，唔知咪 Halloween 咁样嘅嘢啦，就涉及咗啲香港嘅社会问题啦。然之后呢有个类似推唔係推销嘅，即係 Halloween 推拿嗰啲， 唔係，即係佢突然间就好似啲摊位过嚟啦，就话喂，你攞只手出嚟，好似表演魔术咁样，我画啲嘢俾你，你估下呢一个系一个咩地方咁样。然之后咧，佢喺度画嘅时候咧，就画我只手就话就写住一直受伤，然后很伤咁样。然之后佢话你估下呢个系咩地方？跟住我话香港唔系一直都系咁嘅咁样咯。好社会问题啦，跟住然之后咧，突然间又转翻去爱情观咧，然之后就系、是、即现代嚟嘅，我喺度行紧咧，系仲系嗰个时间，但系咧我个脑飘入嚟嗰啲咧系几日之后啦，嗰、那个人 send message 定啲留 voicemail 俾我，就系话我见你呢几日对我嘅态度都好冷淡、哦，咁我谂我明白你系咩意思啦，咁样。然之后咧，我自己咧就有一段独白咁样啦，但系侧边啲人喺度玩咁，好似慢镜咗咁样啦。然之后就话，我发觉原来以前我以为爱上一个人好容易，但原来而家我发觉真系爱过之后爱上一个人系好难咁样咯。 嗱，我啱啱帮你 search 下， 系 梦见换男朋友啦，我简单 吓。 我唔知真定假，周公解梦写嘅喺人际关系上乌云密布，容易同人嗌交，要学识同人协调。 但我而家冇同人接触咯，大佬。 好啦，第二个佢有第二个解释， 第二个解释， 金钱上有意外嘅收获， 冇嘅。 好啦，仲有单身嘅人梦见自己换男朋友，系代表爱情运势非常之成功，但唔好急。 全部都冇啊， 全部都唔中喎， 系啦， 系啊， 多唔多发呢啲古灵精怪梦噶？ 我好多噶，我每日都发唔同嘅梦噶。 你仲有独白喎，无端端 系咯？呢个爱情电影嚟 喎，呢个 系啊，仲要有 slow mo 喎，你个梦境点会有 slow mo 嘅情况？ 你自己平时 呢个梦 系啊？你平时会唔会打呢啲字噶？ 诶、我会嘅，我睇诗嘅，即系好似诗或者一啲短文嘅，我都会，即系我自己个社交平台，我都会有 follow 一啲嘢嘅。咁我觉得有阵时都会有意思，但系人哋好深噶嘛。 然后我即刻上 Sharona 嘅 IG， 想睇下佢最近一张相个 caption 写咩啦。 系冇嘢， 系一个 emoji。 系我谂到 caption 啦。最近冇乜點用腦，因為 喂，但如果嚇有個男仔係真係佢嘗試去 up 呢啲對白俾你，你會唔會覺得骨鼻定係係唔好搞咁多嘢？ 我覺得男仔如果 up 呢啲，你又唔係做呢一，即係你唔係做寫書嘅，我就會覺得 好做作 啊！係啊，我做咩啊？幾滿活歲可喝醉，你説你與誰無罪，其實一堆堆證據。连自己都欺骗，我一早太累，几多光阴可倒退？你说你越睡已睡，无力解释多半句，然后假使击碎，我应该畏惧。武力是全面无赖态度。Constantly asking me where the commitment is, where the commitment is. This shit ain't love, it's imprisonment. I'm tired and numb and indifferent. It's over and I ain't can fix it. I can help it, I can help it. You fell in love, you said you felt it. Got what you wanted, don't call me selfish. How this my fault, stop acting helpless. What do you do this for? Day after day, been the same, we're stuck in the usuals. What do you do this for? Baby, you made me this way, I can't take it, I'm losing control. Yeah, I don't need it, rather be faded, I'd rather be fiending. Rather be medicated, I'd rather stay dreaming. Rather be falling to be friend of my demons. What's the point, what's the meaning? Without no freedom, say you're leaving, say you're leaving. Babe, I'm done, take it or leave it. I'm gone. People will say, oh, I'm true. Listen to you, say, oh, true. Kiss us, yeah. 有冇啲你嘅生活習慣啊？有啲癖好嘅嘢可以講下 啊！我諗住 keep 俾啲大 keep， 哦，再大 俾大俾 埋嚟啊，都得， 我哋唔怕你噶， 我哋唔怕你噶，嚟啊！ 係啊，咁因為咧，我係讀女校嘅，咁我就有同個女仔一齊咯。 哦，咁咩啫？ 有啲心喎， 波性讀過男校添啦， 我同個男仔一齊啊， 有冇？有男仔中意就有咯。 男仔同女仔個分別喺邊咧？ 我覺得冇分別㗎，講真 冇分別嘅， 係你中唔中意嗰個人啫嘛。我其實到而家一刻都覺得，對我嚟講，即係會係哦，係有同性戀者，或者係唔係同性戀者，或者係bisexual， 即係你中意兩邊，或者係異性戀咁樣。我覺得其實睇你中意嗰個人咯，即係我到而家一刻都覺得，如果我中意嗰個女仔，咁我就會同個女仔一齊咯。我冇分男定女，因為始終嗰個都係一個人咯。 哦， 即系你中意啊，主要你中意佢咁就够噶啦。 即系唔会谂佢系咩性别，总之 我冇 谂，全部都一个个体咯。即系你中意佢就去， 系啊，即系你中意就同佢一齐咯。 系 系啊，我觉得最紧要系大家爱大家个感觉咯，但系唔系爱到好似头先咁样咯。讲翻 嗰个就最尽啦， 嗰 个系 好尽嘅，但系我觉得即系。你点样都好，同性恋、异性恋，大家都系一个爱字。 但嗱，女孩子喺呢方面，即系如果一个女性嘅 TB， 佢系咪真系会比男仔细心啲，或者佢真系明白女仔多啲咧？ 我又唔觉， 唔觉， 我唔觉， 即系起码有啲嘢。 曾经我会以为哦，女仔系会细心啲啊， 或者起码有啲嘢我哋真系经历唔到，即系例如可能你嚟 M 嗰、那个，我真系唔明有几痛咁样。 系啊， 咁 哦系嘅，嚟 M 唔痛唔明咯，但系我觉得有啲嘢可能系男仔做翻。即系男仔有男仔好处，有阵时有啲男仔会 take care 翻你，有阵时女仔可能反而佢需要你 take care 翻佢。即系我觉得系个角色上面个睇个性格嘅，因为有啲 TB 或者有啲女仔可能 pure less 嘅话，佢可能两边都系女仔，是但一个都要做一个 man 啲嘅角色，是但一个，即系可能呢一段关系我同呢个女仔一齐，佢做 man 啲嘅，可能另外一段关系。我做 man 啲咯 ，even 就算连 TB 都会有个性格，可能女仔啲，就要个女仔去做翻、哦、take care 翻佢咯。 就有一个要夹硬去做 take care 嗰个啦。 系啊，即系又唔系夹硬嘅，或者系要睇个性格。讲真系真系要睇个性格噶、哦，要睇下性格夹唔夹咯，会唔会肯去做照顾嗰个咯、 哦、？OK， 即系说到尾都系睇人嘅， 其实 真系 睇人，即系唔关性别事， 唔关。 因为成日有个迷思噶嘛，就系、是、男仔会觉得啊，我哋会输俾特别 TB 嘅原因，因为佢哋系真系。 再近啲咯， 再近啲佢会明 易接触啲嘛， 系啦。 嗯，但我觉得男仔其实有阵时都有呢一面噶，可能个温柔上唔会好似女仔嗰种温柔咯。 系啊，一成日都有。 我呢排成日俾人认错系女人嚟噶嘛， 因为你留长头发。 系啊，我去买凉茶，小姐十蚊加个饭团要唔要？唔使啦，唔好意思啊，先生。 我阿一系呢排成日都会嗲人咯，开始唔知点解，佢开始嘟嘴。 你可以考虑下。 系啦。 高中翻嚟啦！ 咁头先你话即系矫情嗰啲，即系要睇翻个身份啦。咁但系对于男仔嘅特质咁样，而家隔咗叫做两年几啦，有冇转变咧？你觉得自己 有嘅， 大师系啦，有咩谂法咧？大师。 都有翻少少经历咁样啦，咁我觉得简单咯，即系我觉得以前可能细个啲或者想要啲激情嘅，咁我而家就觉得即系 chill 啲，大家够中意大家，其实都够啦。 嗯，个激情系指即系以前个激情系指。 激情所谓指啊，一定系去到一定要好轰烈嘅，去到最爱嘅，跟住然之后一定要有要好多惊喜咁样，或者系要成日示爱咁呢啲嘢，就系咁样。我觉得，但系我而家唔想咯，即系同埋可能因为而家我系比较，因为我而家单身啦，咁我就个感觉系觉得。我唔想接触住嘅，其实，咁所以呢一刻，如果就算真系要我接触嘅话，我觉得呢、這个人一定系好耐噶啦，一定系会一齐好耐，同埋希望系平平淡淡咁样就最好咯，即系细水长流嘅感觉咯。 哦，即系咪例如以前可能会每个星期都 expect 可能有啲嘢搞，即系可能去玩，大家觉得两个人摊喺屋企睇下电视。吃个饭 系啊系啊，其实好简单就可以咯。即系之前一定会啊，一定要记住嗰个日期啊，或者系自己唔记得自己。其实我自己系个唔会记得呢、這、一个即系周年或者系周咩每个月 每 个 月嗰啲嘛。 系啊，但系跟住我都会唔记得啦。而家即系觉得啊，好珍惜大家一齐嘅时间啊，好 enjoy 大家两个人一齐嘅时间，其实都已经好够啦。 即系开始想要啲平淡啲、简单啲嘅嘢。 系啊，同埋我觉得相处系一门学问嚟嘅，即系你唔系净系两个人嘅关系，咁相处都系一样嘢嚟嘅。所以要重新去认识一个人，然后大家相处得好好，其实系一件好难嘅事嚟嘅、嗯。所以我觉得，如果你遇到一个人，你真系好中意，大家又相处得好好，系好难得噶啦，已经。 嗯，好似一种追求。 你觉得系好嘅改变定唔好嘅改变呢样嘢？ 我觉得系好嘅改变嚟嘅，因为始终你。即系我拍过嘅拖，全部真系我一个上一课啊嘛！我唔知道上次有冇讲过呢样嘢咧。我觉得真系你每同一个人一齐，你学到一啲嘢，你都系吸取咗个教训，或者系你学到一啲嘢，你识得喺下一个人可能身上面用啊，或者系下一个人你会提翻住自己唔好再做一啲嘢，会令到对方唔开心啊咁样咯。 你 cap 想打呢啲几好啊？ 系啊， 好过斋打 emoji 啊，大佬。 啱噶，好怪噶。我想讲我自己个 I G post 咧，我 post 啲搞笑嘅嘢咧，啲人啲反应好啲噶。但系咧，如果我 post 啲懒系好文学嘅嘢，啲人就会话你搞咩啊咁样咯。 咁咧，而家你同阿余香凝有一首新嘅派台歌《天地分裂》咧，咁啊，好似即系饰演紧两种类型嘅女仔啦。 但系其实咧，因为呢个古仔系讲你选择唔同嘅路嘅，唔一定系两个唔同，你可以同一个人嚟嘅。 系， 但系我觉得我觉得呢一个系一个 struggle 嚟嘅，即系譬如余香凝佢个角色咧，系比较一个好循规蹈矩，呢、这个社会认为正确同埋应该要做嘅嘢。 系， 咁但系呢样嘢去令到佢牺牲咗佢自己嘅一生去照顾佢一个患病好重嘅妈妈。 系， 但系其实佢好抑压嘅。而另外我咧就系、是、因为一个患病好重嘅妈妈同埋一个家暴。俾我嘅阴影，我唔想俾呢个家庭令到我冇咗自己嘅人生，所以我选择出去做一啲我自己中意做嘅嘢，或者我觉得我要有翻我自己嘅生活，但系我带嚟嘅就系好大嘅内疚感或者系罪疚感，因为我冇去照顾妈咪。 嗯， 咁样我觉得每一样嘢都要作出一个牺牲，你先至有你自己嘅嘢咯。但系你一定要睇清楚你自己揀嘅嘢咯，因为我觉得每个人每一日做緊嘅嘢都係一个选择嚟嘅。咁可以啲人觉得你觉得係循规蹈矩就係天使啦，咁但係可能有啲嘢你係违背緊自己良心嘅。可能你觉得忠于自己，但係你其实破坏緊呢个世界嘅平衡，就係、是、魔鬼咁样，但係你起码你自己开心先咯。 我想知你大家啱啱听到尚安娜讲嗰啲魔鬼啊、平衡啊， 系啊，其实系有原因，点解佢讲嘢会系讲呢啲 term？ 系啊，点解破坏咗个平衡嘅？ 系啊，呢、這个 宇宙一定要作出牺牲咯， 同埋选择啊嘛。 转头翻嚟你就知点解噶啦， 好精彩。 转头嗰 part 再精彩啲， 系 我哋有个承诺噶，你互相之间 系 究竟系咩咧？转头翻嚟继续，我哋有尚安娜嘅访问。 席梁家杰喺本台节目话。选举是香港内部事务，不属国防外交或者中港事务，批评是引入人大常委插手香港事务的另一例子。对于有12名立法会选举参选人被裁定提名无效，包括现任议员，梁家杰形容是飘移红线，相信中央不会让他们在一年的空窗期做议员。但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说，被裁定提名无效的议员都有机会参与立法会紧急会议，如果人大常委会必须处理有关立法会议员的任期问题，就要解释。美国总统特朗普最快当地星期六采取行动，禁止中国社交媒体抖音海外版 TikTok 在美国使用。特朗普说可以运用紧急经济权力或者行政命令，坚称自己拥有这些权力。 TikTok 由北京字节跳动公司拥有，美国官员一直忧虑中方会透过 TikTok 收集美国民众的个人资料，危害国家安全和私隐。美国的海外投资委员会正是检视 TikTok 是否危害国家安全。彭博社和华尔街日报报道，华府很可能要求北京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 的美国业务。纽约时报和霍士商业频道就指，微软正是研究收购 TikTok 的美国业务。 TikTok 的发言人拒绝评论，强调 TikTok 长远会取得成功，微软也拒绝置评。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下午三点，位于海南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约660公里，即是北纬18.1度、东经109.7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海南岛南部一带，移向北部湾。在下午1:30至2:30，天文台录得塔门、大美督和大老山最高持续风速分别是每小时62、57和5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75、69、77公里。预测是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雨势有时颇大，海面有大浪和涌浪。 展望听日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仍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5%，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中交通意外啦。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近住新田围村嘅快线有意外嘅，一大挤塞，龙尾呢过咗水泉路村。咁就係呢，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新田围村对开快线有意外，车龙排到过咗水泉路村。驾驶人士呢，请你考虑改行其他道路。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大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都是暂时正常。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石硖尾水库。亚街路街去大角咀近西洋菜南街一段亦都车多，龙尾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亦都是有车龙的，龙尾排到康庄道桥底。跟住提返你一个封路安排啦，为了配合沙中线工程，沿湾仔分域码头街去湾仔码头方向的车辆仍然都是禁止左转会议道，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即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咁另外咧，而家唔少地区都系落紧好大雨噶，天雨路滑，记得要小心驾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一签好到尾，再签人人笑眯眯。冇错，地产代理协议可以厘清地产代理同客户嘅权责，协议有效期，以及地产代理对交易有冇利益冲突，客户有保障，又可以避免无谓争拗，自然人人笑眯眯啦。记得喺睇楼、租售楼宇或者放盘之前签订地产代理协议啦。有唔明，上地产代理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女神实验， 如果能够同你哋其中一个队员咧交换一日嘅， 系啦， 嗯， 你会拣边个？你可以拣最想嗰个或者最唔想嗰个。 其实咧，如果要做佢哋四个是但一个，我都好想。唯一一个如果要选择唔想唔想做咧，我最唔想做系 Yanny， 因为佢成日都唔舒服。我觉得病系一样好辛苦嘅嘢嚟嘅。 OK， 系啊，佢而家好唔舒服，好病紧，所以如果我是他，我不会想做他，但如果我要做 Yanny 的话，我会逼他的身体去做一个正常，因为他成日都好夜睡，搞到自己的肝啊所有东西都好差，我会帮他搞定他的生理时钟。 医生与我今天。 每日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今天医生与我来找你上安娜医师。究竟怎样可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呢？ 不要学 Yanny 就得了。 学 Yanny 的身体。但是他是哪类型的病呢？即是伤风感冒啊，还是女性 病？他什么东西都不舒服的，即是他可能他是太过孱弱了。 嗯， 即是他昨日看医生，医生说他血压低到阿妈都不认得。 他 现在二十几岁了。 是咯。 咁他几四十几岁啊，五十岁，咁点算啊？即是他现在个，因为他成日都不睡觉，他会闹紧他。 他不睡觉做咩咧？ 系咯， 打机。 佢打机咯，睇中意做乜咯。嗱嗱，其实咧我都唔可以咁样，我冇乜资格话佢，我自己都系咁嘅。但系我冇佢咁犀利，因为咧点解佢会变咗呢样嘢咧？如果朝头早有嘢做咧，佢有阵时咧夜瞓啊嘛，佢试过真系成日唔知醒，而唔知醒迟到呢样嘢好得人惊噶嘛，你会好惊，因为会累咗我哋成个 group， 佢就会好惊，佢好惊自己唔知醒，就选择 唔瞓 啦。 系啦， 哦，咁都会试过。 嗱，因为唔瞓嘅时候咧，我都知道唔瞓嘅时候咧，你身体里边嘅器官咧系 function 得好慢嘅。就正如你个胃咧，你嗰阵时食嘢你都唔会吸收得咁好，或者唔会好似平时咁样消化得咁好，嗯，就会好容易胃气胀或者会有反胃嘅情况。佢就成日咧又食嘢食得快啦，又成日肚饿啦，跟住就变咗成胃气，即系佢成日咁样噶，佢胃会咁样噶，好似消化唔到咁样咯。所以佢个胃好差嘅。咁佢唔夠瞓就令到佢個胃更差，所以我覺得 即係佢嘅唔舒服，最主要係因為佢唔夠瞓，精神唔好咯。 哦，多謝曬上下意思， 多謝上下意思啊！我哋啲阿 Jenny 聽眾，你聽到嘅話就即係改一改，同埋揾專業人士幫手啦。我哋收聽下一位聽眾嘅意見啦。 夠鐘翻嚟啦！ 咁啊，你上次话佢身体麻麻地啦，咁你嘅生活习惯其实唔系好健康， 一啲都唔健康。我觉得我仲夸张过 Yandy。 唔系、啊，你个外表系最健康嗰、那个，即系可能关个肤色事啦。 系 啊， 但系最近因为疫症关系啦，我就完全错晒啦，朝头早瞓觉啦，晏昼先起身咁样。 有咩做？点解会夜瞓，但系即系咁晏先起身咧？你系？ 我睇动漫咯。 咦？ 唔系你啱啱嗰啲对白，我正想讲，好似动漫，即系嗰啲咩破坏平衡啊， 系啊， 魔天使啊， 系啊。我谂起边一部咧，我觉得简直我呢个天地分裂可以放入呢个我的英雄学院。 喂，我睇紧我的英雄学院，我又系而家睇到第二季，啱啱打完运动会嗰度啊。 哦，你仲未睇呢个英雄猎人啊？ 未啊，未到啊。 因为呢一个就系正正系我哋呢一只歌嘅感觉啊。这个英雄猎人做紧一啲嘢，佢觉得佢系正义嘅，佢觉得呢个世界嘅英雄全部做紧啲嘢，全部都系学紧 All Might 咧，即系最劲嗰、那个，最应该受人哋尊敬嘅。佢系一个全世界最好嘅英雄，但系其余呢个世界嗰所有英雄咧都系假嘅，都系扮英雄嘅，觉得有啲英雄系出于自私而去救人咯。 我又点会估到喺你嘅世界入边有咁毒嘅基因呢？ 系啊。 我想知道你人生之中最好睇嘅三套，对你最 inspiring。 我觉得火影唔系 inspiring 嘅，但系火影系陪伴住我长大。 哇、哦！我哋呢度都有个火影爱好者阿一，佢都劲中意火影。 我睇咗十几次啊，然后我每次 系啊，每亲 我每次睇伊鲁卡同佢讲话，你系我嘅学生，我都喊啦。自来也死，我又喊啦。 我 系系我系可以喺街上面喊 嘅。有一次坐地铁嘅时候睇到嗰一话嗰度，跟住佢喊啊，坐喺个地铁嗰度。 系啊，跟住我仲买埋。第七代目嘅披风咯、 啊，哇，好劲啊！ 佢真系好中意 啊！我都好中意噶，我其实我系一个平时嘅情感，我要匿埋喊嘅，但系我睇呢啲要嘣一声喊出嚟。 哦，系啊，系 啊，我早两日睇数码暴龙我都喊啊，又 跟住仲有咧， 仲有两套。 跟住我的英雄学院啦 ，OK， 系 跟住。唉，第三个好难揀喎、哦。咁啊，另外一个陪伴我长大就柯南咯。 哦，柯南原来系 柯南，黐线出咗千几集，而家仲有日日都死嘅真系。 你有冇睇降年啊？ 降之年金色先系咪？ 系有冇睇啊？ 有啊 我以为你会揀呢套添， 系咯，都似系嗰啲嘢。 唉，都系、哦。 嗰啲追求真理、人生嘅真理咧， 系啊，仲要系做咗合成兽之后，你会明白点解佢要做，因为佢唔舍得佢个女啊。但系，我会觉得嗰个位佢咧，嗰只合成兽一叫， 呢只， 系啊，我就喊出嚟，仲要呢一个系净系我纯粹喺度揿个预告片有呢一样嘢，跟住我就要喊咗出嚟啦。 咁你呢排就系日日喺度煲呢啲动漫， 系啊，我每一日就系我。即如果譬如你话我嗰、那个可唔可以讲 Netflix 噶？ 可以。 我 Netflix 全部都系动漫嚟噶，有一啲都唔浪漫。人哋喺度话啊，你最近睇有啲咩戏好浪漫咧？因为我一个好唔中意睇情情塔塔嗰啲戏，我中意睇呢啲热血嘢咧。咁我就会疯狂煲呢啲嘢咯。 我想知喺个团队入边有边个系同你 share 到呢啲共同兴趣嘅？ 冇啊，冇人啊。同埋你可以问一下余香莹，余香莹因为系第一次同我即系接触得咁多噶嘛，佢唔知道同我食饭咧系冇得同我倾偈噶，唔得噶。我因为我食饭一定要睇电视噶。 我近排都系啊， 我一定要睇动漫噶。 系啊系啊，因为嗰段时间系好 private 噶。近排我爸妈成日问我可唔可以一齐食饭，我话唔好啦咁啊。跟住就系我为低住喺度睇动漫，一路食嘢。 我都系咁噶，但系即系嗰个空间好爽啊。 你有冇储 figure 噶？ 我好少啊，因为要用钱啊，我冇钱啊，我冇 演草壁架咪冇位摆屋企，所以我全部用个脑去记住呢啲画面咯。但其实我好想啊，我每一次咧行嗰啲 figure 铺头啦，譬如我见到绿谷啦、火影嗰啲啊、海贼嗰啲咧，其实我好想要噶。我想即我迟啲如果有钱啦，我有一间房系放 lego 啦，或者系放呢啲 figure 咯。我然后就得闲坐入去就系净系望我啲， 望住佢哋， 即系便利品咁样咯。 你有冇试过 wallpaper 转动漫嗰啲？ 有啊，有，梗有啦， 会会边一套啊？就是、我的英雄学院啊。 唔系我转卡卡西啊，我好中卡卡西。 点解系卡卡西啊？ 好靓仔啊！喺咁多动漫里边，即、就、系、是、令我觉得哇！呢、這个人我好想，如果我喺佢嗰个世界观里边，而系我可以做到。同卡卡西好 friend 好型咁样咧，我就会好想，因为其实我觉得火影里边嗰啲衣服啊，所有忍者所有嘅嘢，其实好鬼型噶嘛。 哦，系嘅，设计起上嚟，不如搵日咧，不如搵日咧，唔系，好毒添呢件事咩？咁我呢排好想买咩咧？我想买中忍嗰件背心啊。 系啊，我都想，而家着到啊。 系啦， 个 fashion sense 冇错噶。 系啊，但系咧。你要找得啱喎，如果你就好似啲釣魚嘅阿伯咯， 係啊， 揾一揾到我買一件俾你好嗎？ 好啊， 我哋送份禮物俾你，送翻啲正常啲。 送埋你可唔可以送埋木葉嗰、那個嗰、那個、護額俾我？ 我有啊，我有啊，我有啊，我有 幾有啊？ 真係㗎？ 梗係啦，我點會冇啊？ 好開心啊！如果我想做嗰、那個我唔記得咗添， 邊個啊？ 是不是 Iluka 先姐的老婆是不是 Iluka 呢即是幻術的红眼红色眼的、那個。 袁飞阿斯玛。 啊阿斯玛 阿斯玛的 老婆嘛。阿红啊。 阿红啊是啊阿红 啊。我成日觉得呢佢里面咁多个幻術啦有好多我觉得名人即仙人魔呢啲好有型啦但我觉得幻術好型嘅呢样嘢都。我成日觉得我好想如果有 cosplay, 即 cosplay 呢样嘢你会觉得好毒㗎嘛。 是是是。 你会咁样做但其实我好想试下囉。 唔试啦。我真係去搵我真係去搵呢件中忍背心。 然后有一日我穿晒绷带咁样过嚟搵你。要带咗个红色嘅卡拉 con 过嚟、啊，你应该会好惊。 到时我会做宇智波鼬，整一个嗰啲卡拉 con 戴翻只眼度做阅读咁。 哇！你有冇学嗰啲手势啊？ 冇啊，好难学啊， 好难学噶嗰啲。 系咩、 啊？ 但我成日都会自己无啦啦，下期分先都知出咁样啦，讲咗呢个咒语出嚟，跟住就觉得，然后跳咗另外一个，跳咗去另一边嘅纯粹。 但我会谂嘢嘅时候学陆远个手势咯，即系佢成个兜嗰个咧。 好无聊啊！呢集我谂系真系要好读先至会听我哋咁样讲。哇，好读我都觉得自己好读，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唔使拍拖，每日同啲动漫拍拖都得啊。结吧，断装美好的装扮，带着柔亮的光环。说破就逝去还，白夜任风吹走满身忧患，天边看雨花。 来惹祸，是谁命谁为人继续刚筋过，路转因果，想不过折磨，迷信天国太傻，何其知 呢、这个部分啦， 好啦，你送咩礼物呢？邱生， 嗱，今日一想嗱开呢个咧，就系呢个游戏 游戏机有关嘅嘢。 头先我开咗边啊？ 佢本身铺咗个 P 字头嘅游戏机，但实在我哋每一集嘅价钱，可能我哋要做半年先买得起嘅。 系、哦，唔紧要。 系啦，咁啊，但系咧，我初头以为系手机类嘅游戏嚟嘅。 哦， 即系咧可以随身带嘅，咁所以我哋嘅方向咧都系类似手机， 系 可以用 的。哦，都好啊， 系 好啊，冇问题。 我嚟先。 那個、 我中一半嘅，首先呢系叫咩？第一新嘅游戏啦，咁而家最兴嘅第一新游戏就系啲 VR 嘅游戏， 哦， 系啦，咁当然啦 ，VR 嘅游戏， 仲以为你送个 VR 俾我 ，VR 有几款嘅，嗱，我哋以前最大佬种 VR 咧就系一个好大嘅眼罩咁样噶嘛，原来而家出咗个新款嘅 VR 嘅，好细个嘅，袋喺袋仔入边嘅，睇下，咁样，然后就咁晾喺个镜头嗰度，然后拎住就已经系一个 VR 嘅感觉啦，嗱，当然有。 你有冇试过噶？ 基于卫生嘅理由，我冇理由试完之后先俾 Shona 噶啦， 系咪先？佢系 即系佢枕晾住副眼镜喺嗰度就已经睇到，而唔系好似以前咁有个罩咁样罩住成块面咯。 你即系睇乜都得噶？ 系啊，睇乜可以打机啊，或者睇片啊都得嘅。 哇！但系咁，你系咁近喎、啊，大佬。 系啦、 啊。好坏眼噶。 系啦、啊，上海先 试。 唔系咁咧，如果用嗰啲罩，其实都好近嘅。 OK， 咁、啊、所以我就觉得呢个轻便啊嘛，你可以偷偷地有时出去翻工嘅时候咧。哦蛇王可以带住 VR 机嚟打机， 可以啊！你而家试啊！好啦，我拎我嘅话，一 你 拎 你攞住先。 嗱，因为好彩你又中意玩 RPG，RPG 最紧要系咩咧？嗰个操作好紧要。 系 呢一个嘅工具可以帮助你操作。 我知你买咩啦？买个 joystick 翻嚟系咪？ 呢个就系 mobile joystick 啦。 啊！嗱，我都中意。 嗱 ，mobile joystick， 因为我哋喺电话玩 game 有阵时就系嗰个 mon 贴咧会捽住捽住，所以如果有个 joystick 咧。即系我估你有机会玩电话 game 咧，你就可以令到你嘅操作非常之顺畅。 啊 ，mobile joystick， 死啦！点拣啊？ 拣啦拣啦，快啲拣啦！你要做你要做下一个访问啊！快啲拣啦！ 你要，我知而家好陶醉。 joystick 啊！ 但呢个好得意喎，呢个 系系咪咁用啊？ 系啊系啊，然后怼个眼入去。 我睇唔明喎，但 系好似戴眼镜咁 样，系啦、 啊，好似戴眼镜咁样。 好啦，俾你拣，你拣边个嗰份咧？ 唯有连埋个人嚟拣啦。 咁我就拣，我拣 joystick 啦。 多谢，多谢。 唔住啊，唔系因为我唔系好明呢、這个操作系咁啊。 系啊系啊，就系、是、咁样咯， 就咁样戴住啦。 但因为个电话玩打机，我觉得真系有用啲嘅。我睇呢个实用性嘅。 好啦，完啦，今日佢要做下一个访问。佢做下一个访问啊，系啊，出边嘅同事催 紧。因为你收过礼物，所以我唔拣你。够钟翻嚟啦！ 上次咧，我哋就送咗礼物俾你，虽然唔系动漫嘢啦，你用健美我哋系啊，健美送咗啲咩俾你啊？ 我记得 3D 嘅系咪眼唔系眼镜，系放落个 mon 嗰度，同埋嗰个手掣系咪 啊？系啊，上次你话个 VR 即系阿一送俾你嗰、那个，你解唔到点样用啊嘛？嗰、那个用 系啊， 最后用唔用得着？ 我冇啊，我就系仲喺屋企咯。 嗰个 stick 咧，个 stick 用唔用得着啊？ 个 stick 我都系同个眼镜放咗一齐咯。 喂，但如果佢送啲动漫嘢俾你，你又点睇咧？即系如果有个男仔， 哇，我觉得爽啊，我可以同佢一齐倾、 啊。系啊，其实好难得噶，即系你拍到两个人倾到。 系啊，同埋你谂下，你哋一齐，即系我讲我无管动嘅感觉。嗰个毛管冻嘅感觉可以一齐游咧，然之后或者一啲好感动，譬如自来也死，然之后两个一齐喊咁样咧、 嗯， 我会觉得好正嘅，因为有一个人同你分享紧呢一个空间。 哦，系啊，呢、这个就系你讲嘅简单爱情咯。 系啊， 系啊，好简单，所以比较复杂嘅就系喺个动漫里边咯。 个简单你一齐睇咯。 好啊，好正哦、啊。 但系呢排有冇收过啲咩礼物啊？听讲你今日收咗啲嘢喎。 哦，那个礼物都是我妈送给我的。 哦，是什么来的？ 是一个水、其实她送了两个给我的。一个呢就是一个可以用盐和水作为一个很低成本的消毒药水啦。 哦，我知道什么电解那个嘛，是吗？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因为呢现在你每一次出街啦或者出门口抌个垃圾呢，你回来都要噴成身的嘛， 那 你消毒药水的成本很高，而且你买回来很贵的嘛。那这一旧这个水壶呢，它是会你就这倒一些自来水啦，然之后 自来也 自来也啲， 系啊，我都系想有谂呢样嘢， 好烂我哋真系， 系啊，即系你用啲水再加啲盐啦，跟住咧你揿着一个着嘅掣，跟住佢就会帮你令到啲水变咗一个消毒药水情况，就 keep 三日，呢三日你疯狂喷都得，因为我疯狂消毒咁样咯。 嗯， 哦，另外一个咧系一个水樽嚟嘅，等我攞翻本说明书出嚟先。 个水樽有说明书咁特别？ 這个水樽咧就系、是、有一个叫做可以制造扫碎水，唔系 sorry 水扫水， 水扫 水 叫做 hydrogen water 咁、啊、样啦。咁因为呢一个水咧系有抗氧化嘅作用啦，系、嗯、啦，我都唔讲得咁仔细啦，就系咁样啦。 几好啊，收呢啲礼物。 是啊，收到这些东西挺好啊，但是每一天的生活作息是都是将自己的身体步向这个老化。 不紧要，我都是这样，我都是昨晚看数码暴龙看到六点几。 我都看我已经看到四点几昨晚。 所以不止你一个呀。 那今晚继续看啦，是吗？ 是啊，其实我收钱就继续看啦。 好啦，我们不再继续看啦。好啦，今天多谢你。 好啊 ，thank you 你。 系啊，我哋争你件中印背心啊。 系啊，我哋会搵到就 send 俾你啦，睇下点样。 好啊，我搵日着上嚟做访问，绑埋绷带。 好啦 ，thank you。 好啦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设于亚洲博览馆的社区治疗设施开始接收首批病人，预计今明两日可以接收30名患者，首日运作有12名护士和2名医生当值。天水围医院急症科顾问医生李立业表示，亚博馆主要接收病征轻微仍在等候入院的确诊人士，暂时不会接收医院病人。入住病人要在登记处经医生护士检查，若果发现情况不理想，例如血含氧量低、气促或者 X 光不正常，就会送院。医管局总护士长梁明指，为了减低传播风险和减少医护人员和病人接触，场内除了设有紫外线消毒间和更衣室，亦有自助设施供病人自行消毒和量血压，例如同血含氧量等。场内设有多部闭路电视，由医护人员24小时监察病人，有需要会入内协助病人。病人每日都会同医护人员视像通话，若果病人感到不适，亦都可以主动求助。 国家卫健委宣布，应特区政府请求，会派出首支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七名成员，听日来港协助开展实验室工作。核酸检测支援队有六十名临床检验技术人员，成员由广东省卫健委从省内二十多间公立医院选出，支援队队长来自广东省卫健委。中央亦都已经组成内地方舱医院支援队，由湖北武汉选派六名专家，为香港亚博馆改建为方舱医院提供设计、营运和管理经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电台节目说，正是评估内地支援人员是否会协助进行全民检测，中央可能出手帮香港起新的临时医院收治新型肺炎患者。另外，全日禁止堂食推行一日之后就恢复早午时堂食，林郑月娥说，对当日的情景感到不好意思，希望大家谅解，措施不能够百分百掌握效果，有时有疏漏，但最重要是改善。消息指，本港今日新增超过10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另外再多两名确诊患者死亡，累计死亡人数29人。医管局说，伊利沙伯医院79岁男病人有长期病患，在7月27号因为咳嗽入院治疗。至于屯门医院的89岁女病人亦有长期病患，在7月26号因为发烧入院治疗。两人的病情持续恶化，医院和家属沟通之后，家属同意如果病人情况再转差的时候，不为病人施行心肺复苏。两名病人先后在昨晚深夜和今日凌晨离世。据了解，警方正是通缉六名在海外的港人，其中海外港人组织香港民主委员会总监朱慕文说，在美国生活25年是美国公民，警方通缉是针对一名美国公民向美国政府进行游说。另外一名身在海外的本土民主前线前召集人黄台阳说，去年5月起已经宣布不再主张香港独立，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都再没有和外国政治人物谈及任何关于港独的事，认为当局指他国安法生效之前的活动揭示特区政府行使港区国安法的追诉权。前香港众志常委罗冠聪对自己被通缉感到失望、无奈和恐惧，强调离港之后已经无联络亲人，正式和亲人断绝关系。他又说，一直主张香港应有民主和自治，外国应该制裁内地和香港侵害人权的官员等，即使被通缉也都不会改变主张。据了解，其余被通缉的还有前香港独立联盟召集人陈家驹、学生动员前成员刘康、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前职员郑文杰。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下昼三点，位于海南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60公里，即是北纬18.1度、东经109.7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海南岛南部一带，移向北部湾。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雨势有时颇大，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明日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仍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金田围村快线的意外都是未清理好的，现在车龙排到过去威尔斯亲王医院，驾驶人士请你改行其他道路。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现时近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大排到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则行到北过海和落尖沙咀，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接近卫理道。 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近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城市花园。在九龙区方面，大埔道去旺角近美河流车多，龙尾石硖尾水库。最后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见到前面有道路工程就要提高警觉，顾己及人。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嘅病征可以好轻微，日又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开心听歌，不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大家好，我是玩玩星期天的蔡敬文。遇到任何困难，我哋最重要嘅就係互相扶持。记住，逆境之中你绝不孤单，因为有我哋 Stay with you。 Stay with you， 明天更清楚，直到有一天再幸福，害怕不再舒服，阻碍就算更甜，卸下无助。 电台第二台，同心创亦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 Janice， 是一个文员嚟嘅。我想同医护讲咧，希望你哋要继续加油努力咧，辛苦晒你哋咁耐以嚟嘅工作。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Carina， 你哋今次 STEM 想创实验室有咩新搞作啊？ 今个星期日唔使玩火，唔使玩冰，所以你都系挤翻埋个灭火筒先啦。 上次你同 Simon 一胜一负， 所以今次 Gladys 话要斗快，我已经练定跑噶啦。 今次主题好似关化学事，你练跑有咩化学作用啊？ 系，我应该快啲上网做下资料搜集。星期日见啦， 几点话？ 夜晚八点半到九点，第二台啊。 私分啊，我男朋友因为阿强嬲咗我啊。 阿 Kitty 边个阿强呢？ 我个闺蜜咯。 阿强男人嚟噶，点闺蜜呢？ 我话你唔识啊，真系唔识啦。不如咁啦，今个星期六晚十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喺周末有情人，等我话你知乜嘢叫做比伴侣还识于微时嘅异性闺蜜啦。 To be fair 啊，如果你男朋友有个异性闺蜜得唔得啊？ 喂 ，To be fair， 咁样又唔同讲法吓。 On a Saturday night。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记住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ecca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就时间啊，呢个3:41啊，已经 系啦。外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号强风信号仍然生效嘅。 系啦，咁啊，我哋而家系 用緊我哋嘅力量咧去揾嗰件中隱嘅背心嘅。 係 係，麻煩大家知道邊度有得買咧，都可以話俾我哋知。 其實好難得，真係有一樣嘢我哋揾到咧，個女嘉賓真心中意， 係或者可以同 Sharona 一齊著情侶裝咯，叫做 好難得噶。 同埋嗰個唔係叫繃帶，我正想糾正佢， 係 人哋嗰個叫護壓啊。 哦， 佢系咁用绷带 嚟形容，同埋咧，因为其实我同 Sharona 倾嘅访问嘅过程咧，讲动漫嗰 part 咧，都冇办法，因为时间关系系剪走咗少少嘅。 系系。 咁但系咧，另外即系头先讲到啲大部分啲精华都有啦。另外一样嘢咧，佢有推介一套作品咧，叫我哋睇嘅。 哦， 黑色五叶草定四叶草啊？ 四叶草应该系嘛？五叶草。 五叶草啊，好似系。 五叶草 ，OK。 系啦，佢嗰日推介叫我哋一定要睇嘅。 系 系啦，佢其实好毒噶，佢真系我哋问佢吓讲咩噶，佢 solo 咗唔知几分钟，就系讲嗰个背景设定啊咁样。 系 系啦。 不过可惜啊，有机会佢再上嚟咯，或者我介绍佢去慢动作咯，同龙哥一齐做咯。 动画、漫画、 Sharona 咁样，好啦，睇下今个礼拜，睇下今个，唔系，总之一定揾中隐背心啦。 系，我哋会努力， 睇下今个礼拜推介啲咩啦。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喺而家大家都长期留喺屋企嘅时候，点样喺屋企都可以有一啲新鲜感俾自己呢？咁其实呢一个谂法咧，系将两个概念捞埋一齐嘅。第一个概念就系呢个 staycation 啦。之前大家喺个疫症稍微好少少嘅状况当中，你会见到有唔少嘅人就话啊，去唔到旅行，咁不如喺香港煲一间酒店，两日一夜咁过一晚，掹赤边叫做去咗个旅行啦。因为住酒店本身已经有一个类似嘅效果㗎啦。分别系在于你喺香港定系喺海外啫。去到都系用佢嘅泳池啊，然之后做下 gym， 跟住摊喺嗰个酒店房里面咁样过两日。而概念二就系细个嘅时候同阿妹喺屋企玩嘅嘢。因为嗰阵时虽然放暑假多咗时间，但你唔系可以成日都去旅行啦，屋企唔系特别有钱嘛，咁但系你又好想有一种去度假嘅感觉，而所谓度假喺我细个嘅脑里边就系觉得，总之我瞓嘅嗰个地方并唔系我平时过夜嘅地方啦，咁但系又唔代表我可以出去第二度瞓噶嘛，所以咧以前会做一样咩呢？就系我会搬张床褥，然后去我每间房嘅地下嗰度瞓。咁然后嗰晚咧就同阿妹喺度倾偈啊，个感觉好似去咗宿营咁样嘅，两日一夜嗰啲。咁综合咗呢两个嘅概念咧，今日想推介大家，如果你想生活当中冇咁沉闷，有啲新鲜嘅嘢玩下，一系就好似阿一嗰种上山避世一晚咁，另一种咧就系试下喺屋企嗰度去瞓一个你平时唔会瞓嘅地方。咁唔系叫你瞓浴缸嗰啲嘅，例如系你同你屋企嘅成员可能交换房瞓啦。又或者你有嗰啲露营嘅工具等等，喺屋企个厅嗰度扎个营咁样瞓一晚啦。甚至乎简单啲嘅，你将你间房嘅某啲嘢搬咗去个厅度，将个客厅变成咗你嘅睡房。总之将你生活里面你习惯咗嘅一啲嘢嘅格局咧，尝试捞一捞乱佢。咁又唔使点样使钱，时间多起上嚟嘅时候，你搬搬抬抬啊，执呢样执嗰样啊，搞下搞下咧，咁啊用咗你一啲时间啦。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点样长期留喺屋企啊，都可以凭住一啲小心思搵啲嘢搞下咧。今集笨读兵团报告完毕。好似你一路听。 我有两样嘢要回应嘅， 系 因为波胜个 file 名咧叫 staycation 啊， 呢 个 terms 咧我系第二次听到噶啦， 系 第一次咧系早两日听我们在乎你咧，阿袁子佩介绍呢个 terms， 系啦，同阿钟杰良大哥两个倾起咁样， 系 咁我哦系、哦，原来有呢个 terms 噶咁样，好啦，而至于我笑咧就系话同屋企嘅成员交换地方瞓， 系。 即系如果你屋企有个阿哥嘅， 系啊， 佢结咗婚嘅，或者带女朋友翻嚟嘅，阿哥啊，我 同 你交换房瞓啦、啊，点解嘅？冇啊， 所以有啲新鲜感啊！ 电台个波性教我嘅、啊，有啲新鲜感啊！ 啊 我见你两公婆都有啲新鲜感、啊， 不如你试下住喺第二间房瞓，可能效果唔同咧。 有啲嘢慣咗嘛。 我意思係你帶埋你老婆過去，唔好擺低你老婆喺度同我一齊瞓。 咁梗係啦，咁梗係啦，唔通叫嗱你個人可以過去，老婆留低，咁你唔會啊？ 係啊。嗱，大家去到一半谂到啲咩咧，就证明你嘅思想系个点样嘅人啦。 因为冇理由叫啊， 系咯， 系啊，一定。 咁我有着数嘛，细房换大房一定系，因为阿哥结咗婚，一定住大房嘅。 隔鸡随鸡，隔狗随狗，佢要换房，你都要跟住换噶。但系因为咧。呢個係最近我諗翻細個嘅時候，同我妹暑假做呢一件事嗰個畫面咧，係有少少懷念嘅。 係 嗰陣時有試過，譬如我真係搬個床褥去阿妹間房嘅地下度瞓幾晚啦。 係係。 咁跟住亦都試過一齊。 哥哥，你做咩入嚟啊？ 你又唔好諗嗰啲嘢咋？雖然都有類似嘅，都唔好諗。 佢有冇拒絕過㗎？ 佢冇㗎，因為係我哋兩個有共識㗎。 OK， 亦都試過兩個人一齊搬床褥咧，喺廳個地下嗰度瞓嘅。系啊， 我唔得噶，我细个 你唔得啊呢啲。 我其实因为我屋企咧，有时都会多人嘅，即系例如可能啲表弟妹过嚟啊咁、样，咁所以咧喺厅瞓咧，我哋系习以为常。而我屋企瞓厅嘅话咧，就一定系瞓地下。 系， 咁僆仔都还好，我而家真系完全瞓唔到地下，因为佢人重咧，瞓完之后只脚好痛啦。我唔明点解啦，但系我次次瞓完啲地下咧，我脚踭嗰位会痛嘅。咁僆仔嘅时候咧，系好怕瞓厅嘅，个原因系咩呢？屋企有神台啊，而嗰种红色灯咧，细个系好惊嘅。 系啊， 同埋成日听 到叫我爸妈唔好搞啲咁嘅嘢。 但系跟住就成日迎住厕所会有声啊嗰啲咯。 系， 咁所以细个系好惊瞓厅嘅，因为你始终锁埋门嗰种瞓嗰种安全感咧， 同喺个厅度好似一个 open area。 系啦，我系惊嘅。咁但系而家人大咗之后咧，又觉得神台灯几舒服。系啊， 有种长和嘅感觉。 我而家每晚翻到屋企咧，即系有时可能夜晚即系做完师兄祠堂翻屋企咧， 系 咁我就会听星期四 Give Me Five 讲鬼故。咁有时入 lift 系最惊噶嘛，其实你成日唔知打开道门系去到边噶嘛。 系， 佢一打开自己屋企门咧，因为通常神台系对住个正门噶嘛，我打开啊关帝啊 ，OK OK 舒服翻咁样。所以而家见到嗰啲红色灯咧，我又反而 OK 嘅。 系 系啦，但系细个就唔得嘅细个。 哦，因为咧我瞓厅有时都会暑假嗰啲时间会啦，因为老实讲瞓得系咪特别好咧，就唔系噶啦。即系你 sofa 嗰啲，你条腰骨一定会痛啊成啦。咁但系特别细个嘅时候会做呢一件事，系因为咩咧？个厅度有电视， 系 咁咧，到全屋啲人瞓晒半夜咧。哦，你可以起身咧，瞓喺嗰张所谓嘅床，就系、是、嗰个 sofa 啦，变咗，然后半夜咧就可以即系好似静鸡鸡咁样睇住个电视，即系呢一种可以叫享受啦，就 系、 是、你瞓喺房嗰种好似即系好似监趸咁样咧，够钟翻房啦。我因为我细个嘅时候系咁，阿爸唔知十一点之前就一定要上到张床，咁啊，所以以前夜晚啲卡通片咧、动画都全部睇唔到噶，龙珠嗰啲睇唔到。咁、我成日觉得喺嗰间房里边咧，就有一种即系监趸嘅感觉啦。定时定候你就要入去啦，几多点钟你先可以出翻嚟嗰啲。咁所以咧，我嗰时谂到一个方法就是、不如试下就话啊，我想试下瞓厅啊，瞓 sofa 啊咁样。咁啊变咗夜晚嗰个自由度好大啦，同埋个电脑以前喺个厅嗰度，咁你半夜就可以开电脑咧。 但唔惊嘅，即系你 我 细个 唔惊啊， 冇我嗰啲恐惧嘅。 我细个本身都怕黑嘅，咁但系喺个厅嗰度又冇你讲嗰种咩好空旷嗰啲， 你唔会觉得即系玩玩 好似有啲人 玩玩下电视机， 系， 然后个电视机会有啲嘢爬出嚟，细个唔惊嘅咩？反而 有惊，但系我冇事咯，即系我做到， okay. 我照可以做到呢一件事嘅，系、啦，咁所以嗰阵时特别细个嘅时候咧，就会做一个咁样样嘅举动啦，又，咁啊即系同我妹嗰啲就好似头先讲嗰种咁样样啦。系即系好似转一转，其实系将 我明你意思吓， 系将你生活嗰个节奏突然间 twist twist， 因为你都系个空间噶嘛而家。 但我细个咧反而系试咩咧？即系僆仔好向往一样嘢咧，野外嘅生活啊！即系可能即系三岁定八十啦。我细细个已经觉得露营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啦。咁但系你唔会俾你两个细路哥自己走去露营噶嘛？系咪先？你估？数码暴龙咩？露营必须走，唔系啦。咁跟住之后咧，咁啊，细个好想露营。咁对于露营嘅概念系咩咧？总之你有啲嘢遮住自己 啊， 瞓觉 好似个帐幕咁样。 然后嗰个空间系细过你屋企嘅天花板咧，嗰就叫露营啦。 啊， 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我明。 即系例如天花板系两米高咁样啦，如果我可以有啲嘢遮住我，系得翻一米高咧，咁我就好似系露营嘅感觉啦。 系。 咁所以细个嘅时候咧。 一屋企多人啊，咁我就會攞曬阿爸阿媽間房嘅嗰啲枕頭啊，阿爺阿嫲嗰啲枕頭啊，然後就攞枕頭搭個枕頭搭一個類似一個四四方方嘅窿咁樣啦。因為啲枕頭係企身嘛，尤其是嗰時興太空枕呢樣嘢嘛。咁就咁你企身嘅枕頭啦，咁你咪搭成一個方形嘅窿，咁然後咪捐入去瞓咯，細個。同细佬两个人，咁就一人一边，成一个 L 字型咁样，然后一人搭两个，咁然后即系 total 两个或者三个枕头，然后你或者你个力学你要挨住埲墙，令到佢动得起身咁样啦。总之有呢啲嘢，你慢慢去自己两个僆仔咧，就好似砌积木咁样砌咗个一个窿咁样啦。系啦，咁然后就两个人喺入边瞓啦，然后会偷偷地攞啲零食。即系头对头咁瞓啦，因为 L 字型啊嘛，咁 就 偷偷地攞啲零食喺嗰度啦，咁然后攞个电筒照住，我哋喺入边食零食，然后瞓觉咁样咯。 系， 即系细个会玩呢啲啦，系咪先？ 系啊， 咁当然大个关系冇咁好啦， 同埋大个你真系可以自己上山啊嘛，仲有啲感到咩？ 所以我系同意你呢个说法嘅。 自己揾一啲嘅搞作，我細個嘅時候你會咯，大個可能你會突然間覺得好似好煩，唔好搞咁多嘢啦咁樣。但係諗翻轉頭得閒嘅，我覺得真係攞出嚟試下。 唔係你大個係覺得咩嘛？我間屋已經夠細噶啦，我仲要屈住自己再細啲，做咩搞呢啲嘢咧？ 因為細個本身個 size 細啲，間屋相對感覺好大。 同埋你去到咁上下年紀咧，你已經試過曬啦，即係嗰個試過曬嘅原因係咩呢？你话瞓厅啦，我唔系未试过瞓厅啦。好啦，瞓阿爸间房啦，唔系未试过啊。系啦，即系有时你饮醉咗，你直情喺厕所都瞓过添。咁其实你到地方都瞓过，咁做咩我唔翻上张床度舒舒服服咧？所以未必 apply 到而家咯。 同埋年纪大咗咧，唔系随便瞓到地下呢个。 系啊，所以我见而家好多反而咧，即系将个空间变咗香港咁样咯。即系我系啦，去唔到旅行，咁我咪试下。去酒店嗰度瞓一晚，咁當然疫情要即係緩和啲，大家先做啦。 啊、 即係而家都仲係高峰期，就唔好做住啦。咁啊，但係即係 let's say 可能回落翻嘅穩陣咗啦，咁啊開放翻啲活動嘅時候，咁啊可以去下。我覺得係可以去旅行嘅，唔係去酒店， 去酒店 嗰度過一晚。 做乜事啊？我想有樣少 哦，你講。 因為而家你如果之前見到啲人咧去香港嗰啲酒店瞓咧，好興有一張相咧。就是兩塊落地玻璃，一個角落頭，然後好似有個枕頭鋪嗰張牀， 啊， 跟住瞓喺度， 通常都 係 啲女 model 嘅， 係男仔都有嘅， 真係㗎，我未見過， 係啦， 我 Instagram 好出名嗰個，即 係我 Instagram 從來冇男人出現過嘅， 但係因為佢啲 sponsor post 見到啦，咁都唔緊要，咁總之佢哋成日咪個牀嘅就喺個窗個角落頭嗰度，好靚個景啦。咁跟住嗰次我就睇咗其中一個人，佢拍咗條片，我就乜原來啲酒店咧張牀會擺喺嗰個位嘅咩？然後佢拍個 room tour 咧，原來嗰個角落頭唔係牀位嚟嘅， 浴缸嚟啊嘛？ 唔係啊，枕有一張嗰啲鋼琴嗰啲長凳嗰度。 哦， 跟住我就諗嗰張相點影嘅咧？我懷疑啊嚇，佢將張牀褥搬去嗰個位嗰度影。 哦， 係我發現到呢嘢，因為佢 room tour 睇曬佢住嗰間房間，然後佢喺嗰間酒店影嗰張相。 咁呢啲不嬲都係嘅，即係我覺得佢哋即係佢 特別營造嗰個嘛。 大家唔好覺得即係我哋唔係我哋我冇份啦，即係嗰啲叫做 model 或者 KOL 好似日日就係影相玩啊，但係佢哋每一張相或者每一條片係計過度過㗎嘛。 唔係 咁 容易㗎，佢哋 真 係搬曬過 去。你唔好以為自己做到個效果啦。首先你個樣都唔得啦，係咪先？所以我咪冇做咯， 男仔都上身唔着衫好大只。 系啊，大佬，你试下系我唔着衫咁摊喺张 sofa， 俾人检举。 可唔可以着翻好件衫咧，师傅？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今日呢一集咧冇咩原因嘅，纯粹好想听一下国语歌，而咁啱国语歌入边又好想听一下周杰伦，而周杰伦嘅歌入边咧又好想听一下呢一首，咁啊不如冇咩原因咁听一下歌。 你的绘画凌乱着，在这个时刻。我想几本卷棒的白鸽，甜蜜散落了，情绪莫名的拉扯，我还爱你呢，而你断 断续续唱着歌，假装没事了。时间过了，走了，爱情面临选择。你冷了，倦了，我哭了，你开始的不快乐。你用卡片手写着，有些爱字里打着，真的懂了。怎么了？你累了，说好的幸福呢？我懂了，不说了，爱淡了，梦远了。开心与不开心，一一细数着，你再不舍，那些爱过的感觉都太深刻，我都还记得。你不等了，说好的幸福呢？我错了，泪干了，放手了，后悔了，只是回忆的音乐盒还旋转着，要怎么停呢？在这个时刻，我想起本卷版的白鸽，甜蜜散落了，情绪莫名的拉扯，我还爱你呢。和你断断续续唱着歌，假装没选择，你冷了，倦了，我哭了，离开时的不快乐，你用卡片手写着，有些爱只给到这，真的懂了。Oh, 怎么了？你累了，说好的幸福呢？我懂了，不说了，爱淡了，梦远了，开心你不开心，一一细数着，你再不舍，那些爱过的感觉。 有时真系冇咩原因嘅， 好啊，中意你呢个听啊。 有时真系冇咩原因，你忽然好想听一首歌， 嗯， 系啊，然后你忽然就会喺屋企开，同埋你好想听嗰首歌咧，你唔会用耳机听嘅，你发现，你一定要开大个喇叭听， 就好似啱啱 系啦。你忽然好想听嗰首歌，我寻晚就忽然好想听周杰伦，咁然后有几首喺度拣嘅，即系有夜曲啊，仲有一路向北啊，但系就拣咗说好的幸福咧，咁 舒服啦，听完 系，下个礼拜见，拜拜。